帮你的爸爸戒烟，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，让你时刻觉得很炫，生活过得悠闲，对我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。

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之后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比如说像潘玮辰、郑绪岚等等。那在这里呢也就不多透露了。如果你想要到演唱会的现场和我们一起迎新春、听经典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参与到节目互动，或者是参与到微信平台每天推送的互动，就有机会赢得演唱会的门票哦。 放开一切，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被爱迷惑，不上不下。 在远方的时候，又想你到泪流。这矫情的措辞结构，经历过的人会懂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，也就是我自作自受。你没有装聋，你真没感。听过，当日见他的长发短发。

没有呼 在真正的爱情和亲情面前，不只有激情，不仅是索取，也不光为了自己，还要对他人充满善意和安置。曾经呢，我也以为爱情里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本身，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，爱本身不难，难的是让对方能够看到一个你能给予他的未来。所以爱情里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我知道自己会离去，却依然要好好的照顾你，给你一个妥帖的未来。 只曾要过陌生，静静看着凌晨黄昏，你的身影失去平衡，慢慢下沉，黑暗已在空中繁星。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有雾霾， 用天空雾霾 换滤网太麻烦， 不用滤网， 效果呢？ 一眼可见， 厉害了！天空雾霾， 120平米一键开启，清新空气。 6021-9900，6021-9900，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 除了我，都是将就。 他的歌声千变万化，是华语乐坛的天籁美声。他是敬老爱老教育宣传大使。

然错过就不在。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错过就不再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 99.9，生活最最有料。就在许多人依然对雾霾、挤地铁，甚至最近的房价一路高歌抱怨的时候，北京的人口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。北京市2016年六个区的人口呢，现在是由升转降，比去年减少了1.7万人，都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。但是2017年北京各个区呢也依然在继续努力减少城住人口的规模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现在的北京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，因为房价已经要上天了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2016年12月各个区域的公寓成交均价。西城区的均价是100,000+，东城的均价是90,000+。在北京买房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你走了狗屎运，买彩票中了500万，你就只能够买一个50-60平米的小房子。但是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，500万已经够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生活费了，在北京却只能买50平的房。而在2-3线城市，这样的一个价格甚至都可以买到一个别墅。虽然北京的房价极其的高，消费跟欧洲似的，而且物价贵得简直无法直视，但收入呢，全球垫底，是不是心凉了半截儿？以前总是天真的认为北京的高价是纵横交错，公交线路呢有890多条，地铁18条线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分分钟就能到达。但没有想到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北京有一句民谣是这样唱的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我又堵在高架路。”所以高峰千万别出门，要不然肯定堵得你没商量。其实比堵车更悲哀的还有就是至今依然没有车。在北京最贵的除了房子之外，还有就是一张北京的车牌号，一张金牌最低50,000元起拍。问问你自己，50,000元你能拍得下来吗？ 其实有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车牌，甚至还有更贵的车位。根据最近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，西城、东城、海淀等中心的城区多个小区的车位价格已经超过了50万元，个别的顶级豪宅的地下停车位甚至已经暴涨到了110万元每个。在北京，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。上班、公交费、每天的早午餐费还有电话费，如果你想要再谈个恋爱、跟朋友聚个会，那你这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是不够花的。北京125米以上的高楼有20多个，中国尊528米，国家金融信息大厦360米，国贸330米，北京电视中心239米。在北京看着这些插入云霄的建筑，虽然很豪华，但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虽然北京把我们虐成了这个样子，但是依旧有很多人都说，过几年，再过几年我就回去了。每一个来北京的人经常会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又一年，交朋友、结婚、生子、安家。北京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城市，他不会问你的出身和学历，更不会鄙视你的家庭背景，他只看你是否努力。送给坚持和奋斗在北京的人们。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月亮的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、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末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